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10月21日至11月30日，安祥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天天有奖再拿原厂礼，只要来了都有奖。记住，京良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是强劲动感，更是万千灵感。BMW 3系 GT 配备涡轮增压发动机，迸发强劲动力，更有 M 运动型带来动感驾趣。BMW 3系 GT 灵感四放，详情致电北京汇宝行5780-9580。 全民双11狂欢购不停，涿州东风日产、东风启辰开抢啦！99抢1000元购车券，1元订车抢保养，首付17000抢特惠车。电话366-9210，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 9-5-9资讯快报。 10月1日。永远跟党走，涿州市庆祝党的19大胜利召开暨京津冀摄影作品联展在市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旨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进一步激活京畿大地的文化资源，增强3地人民的文化认同，有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杨月鸾、保定市文联党组书记王淑燕、涿州市领导王保国、李庆龄、岳新平、京津冀3地有关艺术家及嘉宾出席开幕式。副市长李庆龄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宣布摄影展开幕。据了解，此次摄影展共展出作品161幅，摄影展将持续到11月10日，观众可免费参观。近日，涿州市东仙坡镇召开学习贯彻19大精神会议，该镇要求镇村干部务必把学习贯彻党的19大会议精神作为当前一项政治任务，要在学懂、弄懂、做实上加功夫，不折不扣地抓紧、抓好、抓实，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要准确把握党的19大精神的科学内涵，精心组织、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热潮。10月1日，涿州市松林店镇组织收看省委讲师团关于党的19大精神解读的网络宣讲活动。市委党校老师、镇政府机关干部、楼桑庙村两委干部及党员村民代表分别在镇政府及楼桑庙村理论宣讲站聆听宣讲。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 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很久以前啊，从刘德华的《演而优则唱》以来呢，很多的一些演员也开始转为去唱歌，可能是玩票性质的，也可能他真的有这样的天赋。那周迅也是被认为是少数能够成功的在音乐界发展的演员之一，这应该与他充满灵气的特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吧。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接下来来听到张栋梁小乌龟。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首歌要给一个人，

心总是流露落下负一层笔作，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是你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是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 2009年快乐女声全国五强刘惜君的《我很快乐》，她用她的歌声讲述了一个故事啊，一个骄傲倔强的女孩遇到了一个优秀霸道同样骄傲的男孩，倔强的女孩和霸道的男孩最终是不欢而散，女孩只有唱着属于她自己的《我很快乐》，装着很潇洒的离去。再来听到沙宝亮《暗香》。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 下去，我会拼的。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 ，Come on！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试着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Wow wow wow！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这没错。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闪躲，睁着眼睛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一浪一波划破天空，跳的领域不停播送，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出其耳朵的诱惑。你听不听？你懂不懂？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加载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全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的。有别的变得更好的吗？有别的变得更出色吗？有别的比我们向往追求的音乐更出色吗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理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Come on！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试着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Wow wow wow！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这没错。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闪躲，睁着眼睛看我怎么翻转地球。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试着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这没错。 潘玮柏的《反转地球》。这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而在这张专辑里呢，他是用他对 rap 的那种专长还有喜爱，玩出了很多种多样的 rap。在这个反转地球的时候呢，是用文字在玩，然后在那一首《带上我的爱》，他就展现了 rap 那种情爱间的浪漫面貌。所以每首歌都让 rap 在快慢旋律之间呈现出了不同的风貌。接下来听到的是电影《捉妖记》的宣传曲，叫做《精灵奇缘》，演唱的是田亮《幸福的一家》。 我们都叫他们乌巴。 呆萌的身体，鼓鼓的肚皮，好像我有太多的秘密。 你好，乌巴。 生命的奇遇，有趣的游戏，这次我不要再举白旗。 你的笑声像一曲魔笛，每个音符都带着神奇。你的眼睛像两颗水晶，给我拯救一切的法力。谢谢你，谢谢你神秘的降临， 带给我，带给我们一段奇迹。 我们要幸福着永远在一起， 在这个童话般美妙的森林。谢谢你，谢谢你带给我奇遇， 我想要，我想要一直守护你。 我们要快乐着永远不分离， 在这个魔法般奇幻的森林。声像一曲魔笛，每个音符都带着神奇。你的眼睛像两颗水晶，给我拯救一切的法力。谢谢你，谢谢你神秘的降临， 带给我，带给我们一段奇迹。 我们要幸福着永远在一起， 在这个童话般美妙的森林。谢谢你带给我奇遇， 我想要，我想要一直守护你。 我们要快乐着永远不分离， 在这个魔法般奇幻的森林。 哦，亲亲我的 baby， 摸摸我的 baby， 哦，精灵鬼怪的 baby。 想要为你 变的心，我没有腾云驾雾的超能力， 却可以带着你，却可以带着你去世界旅行。谢谢你，谢谢你，是你的降临， 带给我，带给我每一段奇迹。 这一首《精灵奇缘》是特别邀请到了田亮、叶一茜还有森碟他们一家三口来为电影献声，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一家三口首次的来合唱一首歌曲，田亮更是首次的为电影发声了。而他的女儿森碟呢，在捉妖记当中也是客串了一位最萌小妖，虽然说戏份不多，但是表演还是很出彩的。继续来听到的是周笔畅的《笔记》。 成长也觉得孤单，我很少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想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在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只爱陌生人，由北京亚奥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莫名其妙闷了整个下午，听歌看书让心找个归宿，装作忙碌，生命会这样平安而起舞。太晚的有时会搞不清楚，太幸福有时还不能满足， 彭佳慧带来的微微的幸福。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总是愿意相信一句话，生活在别处。人们很轻易地放弃一份工作，放弃一段爱情，放弃一个朋友。可是人要到很久之后才会明白，这个世上并不存在传说中的别处，我们所拥有的也不过是我们手上的这些而已，而我们兜兜转转最终得到的也不过是你在第一个站台错过的。接下来要听的是周传雄《黄昏》。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 车行驶在公路寂无边，要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在你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中华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

去去走走停停，无论多小心，说过不放感情。 有时候一厢情愿地相信某个男人是不苟言笑或者是生性冷淡，却不知道他冰冻三尺之下还有另一副模样。没有一个人天生迟钝或者是不解风情，荷尔蒙分泌的多少决定了他处在什么状态。他或许真的是一个暖男，只是暖的不是你罢了，因为你是他的话不投机，而不是他的酒逢知己。 醒了我却还是闭着眼睛，只有这样才能留住梦境，还看见我最爱的眼睛，还有你偷偷亲吻我的亲亲。醒了我都不会睁开眼睛，是怕泪水慢慢吞噬心情，就能够听见朋友祝福的声音，还来不及和你在一起，数着天空里坠落的星星，你已经离我而去，爱没有继续，原来我根本不是你的唯一。 吃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话题，我们和家人吃温馨的晚餐，和多年不见的朋友聚在一起喝咖啡，和闺蜜去甜品店吃提拉米苏，拉着恋人享用浪漫的烛光晚餐，在毕业季的散伙饭上喝得酩酊大醉。我们遇见不同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在不同的言谈举止间学会一些规矩，也渐渐地总结出这样的道理：吃饭的时候，凡是第一个夹菜夹最大块排骨的人，八成生活当中也是自私的。 而那些肯为你先盛一碗汤，把鱼肚子最厚实的那块肉夹给你，不铺张不浪费不过分挑剔食物的人，他们不一定是你最亲近的人，但一定是正直的、善良的、可以值得信赖的人。所以一个在吃上讲求道德的人，骨子里面一定也有个高尚的灵魂，因为吃真的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严肃到很多时候他在不经意间就毫不留情地显示了你的教养。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也像从前般爱我，只是连约会你都逃脱，什么只是要不说，不是我不知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今天是11月6号，防止战争和武装冲突遭到环境国际日。在这个国际日里，无论是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都要可持续的管理和保护至为重要的自然环境，最大程度的利用这些资源维护和建设和平。今天是11月6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作曲陈志远，作词这首歌，我想很多40岁30岁的人啊都会非常的喜欢。我们一直在追求内心当中的一种平静，平静呢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尽管有非常多的往事每天都会涛声依旧，但是我们心中如果能够消除一些执念，便会寂静安然。这个雨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歇，可是我们应该要去想，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云的心里全都是雨，地底全都是你。 是93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专辑当中由孟庭苇演唱的同名歌曲，发行的公司是上华唱片。如今的上华唱片呢已经不为人所知了，熊天平胖了，齐秦的声音呢也变了，许茹芸呢换了东家，阮丹青也已经很久没有出过唱片了啊。

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